少蝶儿为花死，多少风儿为花生，我却为了爱情人，生命也可以牺牲。情人，情人，我怎能够忘记呢？想我